方新知同大家見面啦。就今日咧呢個題目咧，我諗都係一個好經典嘅題目嚟啦。咁首先問下陳俊仁博士啊，咁我哋呢個即係世界上邊咧，我哋係咪只有物質嘅組成咧，或者係只有一類物質嘅組成咧？ 嗱咁嘅傳統上，你話如果講物質咁啊物理嘅範疇，咁跟住大家就會諗到粒子物理啊，同埋嗰堆咧點樣組成我哋世界嘅嗰堆咁嘅 LEGO 積木啦咁樣。咁其中一項研究就係不停地揾一啲最基本物質嘅單元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去到二十世紀中期啦，無論喺理論同埋嗰個實驗觀察嗰度咧，都發現一個好得意嘅嘢，就係一啲反物質嘅咁嘅嘢咁其實就令到成個嗰個嘅粒子模型咧，就似乎好似有一個完全一個鏡像嘅世界咁嘅，即係任何嘅物質都應該有一個反物質嘅對應嘅。咁當然啦，即係反物質同正常物質之間，點解會有啲嘢叫反物質？同埋我哋而家呢個現實世界上點解主要係觀察到呢一個正常嘅物質而非反物質咧？咁就變咗一個好引人入勝嘅一個研究。咁但係簡單講少少啦，其實即係反物質，即係當溫下書啦。咁最先發現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發現到一啲咧，可以能夠產生一個帶正電嘅電子嘅一啲嘅核反應，或者一啲宇宙射線嘅過程。咁其實都不外乎一啲核反應嚟嘅。咁但係就發覺就係正常嘅電子就係帶負電嘅，然之後個原子核就帶正電嘅，但係點解有啲電子係帶正電嘅咧？佢嗰個特性似乎同我哋正常見到嘅電子一模一樣，但係個電荷相反咗，而且佢同呢一個負電嘅電子，即係正常世界電子，去接觸嘅時候咧就會互相煙滅，變成光，咁就走咗去嘅。咁即係呢一種就係嗰個反物質嘅嗰個嘅存在嘅證據啦，同埋佢有一啲嘅特性嘅少少嘅了解啦。咁大家就會不外乎就諗啦，哦，咁呢會唔會其實都係即係有甚至乎有另外一個反物質組成嘅宇宙啊？即係好科幻地諗，會唔會就係話，即係就仲有一個謎題就係點解我哋而家呢個現實世界咁難揾到反物質，咁難先整到佢出嚟咧？咁嚇，咁即係就係呢一個反物質嘅故事嘅開始咯。 嗯，咁嗱，近年咧係咪對呢個反物質嘅研究咧就個進展係相當之大？ 應該係諗法係好多，進展咧就可以講話快過以前咧，又未至於相當之快，即係平均嚟講咧，每隔等三四年先有啲比較重要嘅結果走出嚟啦。咁我記得咧，我哋係都唔知幾耐之前嘅某集科學新知都曾經以反物質為題目嘅。咁當時咧，我哋講嘅一個我哋即係同大家報道嘅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喺 CERN 即係個粒子加速器嗰度咧。咁佢曾經試過整咗一個反 hydrogen 出嚟啦，但係如果要整反 helium 咧，其實就更加難啦。即係如果大家想即要知道講乜，就睇翻嗰集啦。即係大家嘗試去重組翻一個反物質嘅世界咁嘅，即係由一啲最基本嘅粒子開始砌起。咁同時間咧，佢哋更加希望就係研究得到咧。反物質同我哋正常物質之間嘅嗰種萬有引力相互作用，會唔會同我哋以往理解會有所唔同呢？咁我哋正常世界裏面呢，物質同物質之間就係互相吸引嘅，呢個就萬有引力嗰個意思。而且個質量越大呢，個吸引力越強咁。咁如果反物質同反物質之間又會係點呢？反物質同我哋正常物質之間會係點呢？咁而家大家咧就會問啦，會唔會係反物質同正常物質之間就唔係萬有引力，而係萬有斥力呢？如果係咁，就好有趣啦嚇。咁但係仲未有結果嘅，而家CERN仲做緊呢個實驗啦。 嗯，嗱，咁頭先你講嗰個諗法咧，就係我諗想證明一樣嘢，就係反物質嗰個物理嘅規律係咪等同於正物質嘅物理規律啊？ 完全是的，而且咧就是希望想全方位去试添。咁最容易试到嘅就是话，譬如反物质佢自己本身个质量同正常物质系咪一样咧？咁如果正常嘅电子，咁佢嗰个嘅质量就等于一个质子嘅1836/1000。咁然后发觉咧，嗰个反物质即带正电嘅电子咧，都有呢种特性嘅。即係譬如陳志宏同反陳志宏咧，照計都係一樣咁重嘅，擺上個榜度稱。 咁但係當然啦，陳志宏同反陳志宏握手嘅時候咧，就會互相煙滅，變成一堆伽馬射線，咁就消失咗噶啦，一個煙滅嘅過程。咁即係質量似乎要係一樣，然之後個電荷會相反咗嚇。咁然後似乎佢哋嗰世界，即係喺一個反物質嘅世界，一樣會有呢一個嘅電子嘅角色啦，甚至乎係質子嘅角色啦，咁樣。即係我哋會相信任何帶質量嘅物質咧，應該都有佢嗰個反，即係反物質嘅相對應。而對於光子嚟講咧，佢嘅反物質咁就係佢自己嘅啫，咁就冇分別嚇。尤其即係呢個尤其是對於一啲叫 fermion 咧，費米子啊，佢本身係一個帶有質量嘅嗰啲咁嘅粒子咧，就嗰個嘅正同反嗰個嘅效應就比較明顯啦。咁但係要產生一個咧更加大質量嘅反物質咧，所需要嘅能量亦都要更加高。所以最容易產生到嘅反物質咧，往往就係一啲帶正電嘅電子，帶負電嘅質子咧就更加難去產生。所以當時嘅商佢想將一粒帶負電嘅反質子同一粒帶正電嘅反電子組合而成，變成一個嘅反氫原子咧，其實係好難嘅。咁以當時嘅實驗，佢就驗證咗入邊嘅光譜係同我哋正常嘅氫係一模一樣啦。咁暫時睇到就係話咧，呢個正物質佢擁有嘅物理特性同反物質咧，好多都係完全係一對一咁對應。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今次呢一集就更加要同大家講，就係嗰個進展喺邊一度，同埋揾到有啲乜嘢就似乎係會有一啲正物質嘅世界同反物質嘅世界會唔同。咁啊，想喺呢度再同大家講多啲咯。 未講呢個實驗之前咧，我想問多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喺一個正物質嘅世界，我哋要掌握反物質嘅世界，個數量係咪相當之少嘅？ 嗱係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呢個正物質嘅世界入邊嘅正物質嘅量係遠遠多過反物質好多，而呢啲正反物質一相遇嘅時候就會互相煙滅嘅。咁所以咧，你一旦產生到少少反物質，佢好容易遇著啲正物質就煙滅咗，冇咗佢。咁即係我哋呢個世界就係變咗，就剩翻落嚟就係我哋好多嘅正物質喺度，就冇一啲冇足夠嘅反物質嚟去煙滅咗我哋。咁所以我哋就剩翻好多正物質喺度繼續組成我哋啦。咁嗰啲正物質有自己嘅即係四種相互作用力嘅定律，咁有佢哋嘅萬有引力，咁於是乎組成到我哋今日嘅身體啊，我哋嘅用品啊，我哋嘅星系啊等等。 好，嗱咁呢個實驗咧，就你可以而家介紹下啦嚇。 嗱咁嘅咁今次呢個實驗又多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往往就係向難度挑戰嘅，最初就純粹稱下啲反物質有幾重，度下個電荷有幾大咁樣，然之後就希望咧能夠更加耐咁樣承載住佢。咁其實即係要發明一個咧可以穩定地裝住反物質嘅一個儀器咧，都係非常之難嘅。即係以我一個好唔 update 嘅資料啦，咁譬如話以商嚟講咧，佢而家能夠將嗰啲反物質 hold 住以一分鐘咁計咧，好叻噶啦已經。即係一般嚟講，你要去即係你要去 hold 住喺度，唔好撞到任何嘅正物質，因為佢一撞到咧，佢就會消失咗嘅。咁所以咧，就只能夠用一個磁浮嘅方式，將佢浮喺一個真空嘅環境裏面。如果唔係真空環境咧，佢一撞到嗰啲咁嘅空氣入面嘅電子咧，咁又會係冇咗。咁所以一定要將某一個環境入面抽真空，然之後喺呢個環境入面一定要有一個適當嘅磁場嚟將呢啲咁嘅反物質凌空咁樣咧去裝住佢。咁令到唔好碰到任何嘢，但係總係會失控嘅。即係我哋而家能夠控制個時間就越嚟越長，由以前係即係萬分之一秒，到後來係以一秒、十三秒，咁而家我相信係以一分鐘咁計都可以 hold 得到。咁一啲都唔簡單嘅，就喺箱嗰度咁大嚿嘢。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假設能夠未來係可以無限長地隨心所欲地將呢啲咁嘅反物質去 hold 住一個空間度嘅時候咧，咁直接一個應用就係我哋可能會建設到一個咧叫做反物質推進器嘅引擎，佢可以變成一個火箭引擎，只要需要好少量嘅反物質咧，就能夠將呢個火箭推進一個好長嘅距離，做一個星際旅行就比較更加有可能。即係呢個就另外一個後話啦，就對於反物質研究裏面。咁但係其實更加多嘅呢啲技術發展係希望幫我哋能夠更準確去研究一下反物質本身嗰個嘅物理特性係乜嘢嘢。咁正常物質，我哋研究物理特性就係佢嗰個質量啊、電荷啊，佢同其他粒子嘅相互作用啊，佢嘅光譜啊咁嘅樣。 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喺量子力学嘅層面，我哋曾經試過將一啲正常嘅電子穿過一個嘅窿窿，然之後就會有一個 diffraction pattern， 即係有一個干涉嘅圖形，一個散射同埋從而一個干涉嘅圖形產生出嚟。咁於是乎，我哋證實到咧，呢啲正常嘅物質喺一個咁微觀嘅世界咧，都係有呢個波粒異象性嘅，即係佢既係一個嘅波動啦，亦都係擁有一個好似一個桌球咁一個粒子咁嘅特性，可以將啲嘢撞嚟撞去。咁而家我哋就好想問啊，反物質本身係咪都可以有呢種咁嘅特性咧？咁今次即係我哋呢一次主要報導呢一個啱啱完成嘅呢個實驗結果啊，就刊登咗喺呢個科學 science 嘅呢個期刊嗰度啊。呢個期刊就同自然咯 ，nature 呢個期刊就齊名噶啦。咁佢哋刊登嘅結果就係話咧，佢哋終於嘗試產生到一個咧比較能量上比較集中同穩定嘅一個正電子，嗱係一種反物質啦嘅一個正電子束，然之後將佢穿過一個狹窄嘅窿窿或者一啲狹縫，然之後喺另外一端嘗試去睇下會唔會一樣產生到一個干涉圖文。咁結果咧係得嘅，即係起碼我哋證明咗咧，呢一個反物質咧同我哋正常物質咧一樣係反映到一個波粒異象性喺度。咁即係呢一個咁嘅實驗結果，就雖然係一個非常非常傳統嘅實驗去開啟個量子力学嘅世界，但係對於反物質嚟講，今次係第一次係有技術去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就即係 science 嘅呢個期刊亦都將佢刊登咗出嚟啦。 啊嗱，你即係去講呢個實驗咧，我諗。如果個中學生掌握到呢個反物質嘅一啲物料咧，佢自己都可以做嘅。我記得係咪呢個 double slit 呢個雙孔實驗喺中學已經教嘅而家。 係啊，你如果問我自己中四就學嘅啦。其實好多人即係只要你有選修物理，就一定不得不讀呢個實驗嘅。咁個實驗本身個設置好簡單嘅啫。咁如果喺一般嘅中學嚟講咧，就唔係用電子嚟去做嘅，就用光嚟去做，因為光係一種波動啊。咁當然後來發覺光亦都有粒子嘅性質。最後我哋發覺無論光亦或係粒子，都有呢一個粒子與波動嘅兩種異象性同時存在。咁如果中學嚟講，就係可能一個燈箱或者一個電筒。如果俾我嗰陣咧，我就中意用激光嚟去做，因為激光係一個單色嘅光，就更加容易睇到個效應。咁而家嚟講就好簡單，用一個正常嗰啲老師教書用嘅 laser pointer 咧，都做到嘅。就將佢穿過一個非常窄嘅狹縫，嗰條狹縫咧窄到一個地步，就係以譬如話以呢一個0.1毫米咁窄嘅一個狹縫。咁光可以通過嚇。呢個狹縫咧就特登挖兩條坑嘅，係一個打孖上嘅狹縫嚟嘅。咁然之後讓呢個激光穿過呢個叫雙縫啊，呢個打孖上嘅狹縫之後咧，喺嗰個嘅那個縫嘅另外一邊，我哋如果有一個嘅屏幕去睇一個 pattern 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就係一束光穿過兩個窿咧，最後係唔係就係得翻兩束光咁簡單咧？原來發覺唔係嘅，竟然係發覺係出現咗咧一排一排就即係起碼都十幾廿行咁，其實可以好多嘅。就係、是、一排列嘅一啲叫干涉圖文嘅嘢，就有光有暗有光嘅有暗梅花間竹，個數量就遠遠唔止得兩條縫嘅。即係我哋原本諗一束光打落兩個窿度，最後喺個背脊度咪出兩點光咯嚇。咁、啊、但係而家咧我哋發覺唔係，而係出咗一紮嘅呢啲咁嘅梅花間竹嘅條文。咁咧呢種咁嘅條文咧就唯獨是透過波動的一些性質才能夠解釋到，所以中學時候就用這個實驗來去即概括，就是說光是有波動性的。 但我想大家不要看少這個實驗，雖然是中學做的，但是他現在我見近年玩這個 double slit 的實驗是玩到出神入化，又是 molecule 又是電子，有即是很多種 任何東西即係可以話就係後來就最大嘅突破，就係咧我哋試下用一啲比較相對低能量嘅電子嚇，咁、那個效應又好明顯。一個低能量嘅電子，佢亦都係穿過一個窿或者兩個窿嘅時候咧，佢一樣會出到個干涉條紋出嚟。咁即係無論你係光又好，亦或係我哋正常嘅物質都好咧，喺適當嘅物理條件之下咧，佢嘅波動性都可以走到出嚟嘅。咁甚至乎講得誇張啲，人自己本身作為一種物質咧。 咁其實佢喺一個特定條件之下，佢一樣會出到一個波動性出嚟。但係因為咧喺我哋現實世界太難去將人去變成一種咁嘅條件，咁所以我哋就睇唔到我哋嘅波動性。 但係你講呢個人即係出現一個波動性嘅實際嘅顯示，如果係科幻咁去講，係會點樣嘅？ 咁譬如即係譬如而家阿台長你行出呢個 studio 門口嘅時候，你就變咗一劈啦，即係你一行過門口嘅時候，你發覺就出現咗喺嗰個喺埲牆上面就可以出現咗好多個好多個台長嘅幻影，就一系列喺度咁出現咁樣啦，就講得好誇張嘅。另外一個再得意啲嘅效應，如果係即係如果呢啲本身粒子都出現可以擁有呢咁量子性質嘅時候，我哋可以。你撞你，譬如用成個宇宙年齡嘅時間不停地撞牆，你會發覺總有一次你係會穿到埲牆嘅。咁呢個就係量子力學嘅另外一個好鬼馬嘅效應啦。咁即係個 double slit experiment 最重要嘅就係話，當任何嘅波動或者帶有波動性嘅物質，佢穿過一個特定嘅窄縫嘅時候咧。就會有機會產生到咧呢一個，即係應該都要產生到一定程度嘅干涉圖文或者散射現象嚇。咁但係只不過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呢啲日常人行過門口咧，基本上個波動性就唔係好出現到嘅，因為就即係因為我哋嗰個物理條件咧就唔足以彰顯我哋嘅波動性。對於電子嚟講，你將佢收得慢，足夠慢咧就得㗎啦。咁但係喺嗰個反物質世界入面呢，即係點解又咁難呢？第一就係話我要去咁大量產生呢啲反物質嘅正電子束唔容易，將佢承載住一個足夠長嘅時間唔容易，另外就係將佢調校到去我一個適合嘅能量嗰度，個能量要減到相對比較低嘅，亦都唔容易。只有衝破曬呢啲咁嘅技術限制嘅時候，我哋先能夠嘗試製造到一個咧正物一個正電子，即係反物質嘅射線源，從而將呢個射線源擺喺一個相逢裏面，然之後後面再能夠睇到佢干涉條紋。呢個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咯。 明白嗱，那個實驗嘅概念本身係好簡單嘅，所以頭先我不斷去提咧，就係如果中學生有呢個條件，其實佢哋都應該諗到呢一個實驗嘅概念。 係啊，其實成嚿嘢最難搞就係嗰個射線源嘅啫。你要整一個好穩定、能量又適合嘅一個比較能量低嘅一個正電子嘅一個電子束咧，係好難好難嘅，就係、是、一路搞呢樣搞唔掂，所以呢個實驗師做唔到啫嘛。當你一旦整到，你咪將佢擺落一個 double slit 嗰度，然之後睇下佢個 interference pattern 咁樣。 係啊。咁嗱，呢個實驗咧，我諗如果你即係我相信都係應該係成立咗咧，就係話咧，喺即使喺反物質嘅世界入邊咧，嗰個波動性同埋粒子性嘅粒子同埋波動呢兩個嘅互相矛盾， 這個異象性啊， 互相矛盾，但係互相存在嘅性質咧，都原來喺反物質世界入邊係存在嘅。 一模一樣嘅，係啦係啦，咁而家就證實到呢樣嘢，咁當然大家好期望就係會唔會有進一步其他嘅結果啦，但係即係而家咧就我哋逐樣去試，即係基本上我哋喺正常物質世界揾到嘅物質特性，我哋全部希望都可以喺反物質世界入邊咁樣試一試，即係盡量就睇下會唔會有啲地方係相同同唔同。咁其實接住落嚟，我就再想要有啲嘢就要報告翻就係咧，暫時都有，即似乎都有啲曙光，係揾到一啲唔同嘅一啲特徵嘅。咁主要係喺邊一度咧？咁呢樣咧就牽涉到一個比較複雜啲嘅科學哲學上嘅概念。嗱，咁其實台長可能你自己本身，我哋都係有啲節目度討論過一個叫做 gravitational mass 同埋 inertial mass 嘅概念。咁喺物理世界嚟講咧，一件嘢佢有幾重咧？咁如果以你問一個人嘅話，就好視乎就係喺個磅上面嘅讀數啦。而呢個磅嘅讀數咧，係好視乎地球俾我哋嘅地心吸力有幾大有幾少嚟去決定嘅。如果你去到地球上面某一個位，佢個地心吸力係弱啲嘅時候，你上個磅嘅時候個數字細啲，你就以為自己成功減肥啦。咁但係去到一個位置，如果佢嗰個嘅萬有引力係強啲嘅時候，你發覺個磅俾出嚟嘅讀數咧，又會係強啲嘅。咁的而且確咧，喺地球上面，如果你喺赤道嘅地方去上磅，同喺呢一個北極嘅地方上磅嘅話咧，照計因為喺赤道地方你能夠經歷一個比較強嘅離心力嘅緣故咧，照計係輕啲嘅。 咁喺南北極嘅地方，你去磅自己照嘅應該係重啲。咁當然呢度仲有一個假設，就係、是、地球假設係完全勻循同埋完全徹底係一個完美嘅球體啦嚇。咁事實上亦都唔係啦，當然嚇。但係呢種效應係實際上係存在嘅。咁去到呢一個嘅呢一種咁樣嘅質量嘅概念，我哋叫做一個 gravitational mass， 因為重力緣故而幫我定義到我嘅質量嘅一個概念。但喺太空上面，你冇可能咧用個磅嚟去度自己有幾重，因為太空上面係無重狀態。但係實際上太空上面咧的而且確有啲大嚿啲嘅嘢同細嚿啲嘅嘢，亦都係本身亦都反映咗呢兩嚿嘢本身嘅質量係有唔同。咁所以就有人會問，如果喺太空上面你點樣去稱嚿嘢有幾重咧？你冇可能將佢擺上個磅度嚟稱，你唯有用另外一種方法去稱。呢種方法咧就係話問下呢一件嘢對於外力有幾咁抵抗先。如果係一件質量好重嘅嘢，佢對於一個外力嚟講，基本上佢冇乜反應，佢個 inertia 會好大。咁但係如果對於一件好輕嘅嘢咧，你喺就算喺太空又好，喺地球好，你都好容易喐到佢。咁就係本身佢嗰個嘅重力慣性係比較弱嘅緣故。咁所以咧，另外一種質量概念就由佢個慣性嚟去定義，就係、是、嗰個 inertial mass 嘅概念。咁其實喺我哋而家做咗好多個實驗啦，其實喺太空站入面有做，喺地面上面有做。咁而家我哋發覺咧，任何嘅物質正常物質嚇，嗰、那個 inertial mass 同個 gravitational mass 基本上係同一個概念嚟。咁而呢樣亦都證實咗就係嗰個嘅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入面一個嘅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嚇、啊。咁即係都喺呢一度就即係能夠印證得到。咁即係無論係嗰件嘢對於係高能嚟好都好，或者低能量都好啦，正常物質嚟講咧，佢嗰個 gravitational mass 同個 inertial mass 咧喺正常物質咧都係一樣。咁但係而家好得意就係發覺咧，最近年啊，尤其是2013到而家都好啦，都有一啲實驗就係專係針對反物質而去做。我哋一樣想問一下，就係喺一個反物質世界裏面咧，呢啲 gravitational mass 同 inertial mass 會唔會都係一樣嘅咧？咁樣。咁喺嗰個反物質世界入邊咧，因為佢一產生到個反物質，通常佢個質量都係比較唔係佢嗰個嘅速度都係比較高嘅嘢嚟嘅，所以我哋比較能夠度到就係話喺一個咧高速度嘅物質、高能量嘅反物質，我意思係話高速度、高能量嘅反物質裏邊，究竟佢呢啲 gravitational mass 同 inertial mass 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咁呢度不得不提就係六年前原來已經有人做咗個實驗咧，去證實咗就係話咧。其實就可以係好唔一樣添嚇，咁但係我好奇怪就係嗰個實驗就唔係好太受關注嘅啦，即係對佢即係去去篩除，即係去揾佢嚟做參考嘅嗰啲文獻唔係好多嘅，但係有人提過，但係一啲都唔多嘅，咁亦都可能係因為嗰個實驗本身嗰個嘅即係嗰個可靠度未係好高啦，但係暫時一個初步結果就係話咧。對於反物質世界嚟講咧，尤其是一啲係高能高速嘅反物質咧，佢嘅嗰個因重力而起嘅嗰個嘅質量，同埋一個因慣性而起個質量咧，可以係一個好唔同，中間可以差咗幾十倍添。咁呢一個就好，即係都令人好拗頭嘅嚇，呢樣嘢就 嗱呢個咧就相當之精彩嘅一個總結 比較啦嚇， 因為頭先講到嗰個反物，即係嗰個gravitational mass 同埋 inertial mass， 我諗係一個好基本嘅概念嚟嘅。不過你睇到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喺咩條件之下咧，這個gravitational mass 同埋 inertial mass 係會顯現咗一個即係極端唔同嘅一個現象出嚟嘅。 嗱頭先都講咗少少嘅，其實就係咧，你喺地球上邊，你可以打橫將件嘢擁喐去。咁你譬如如果擁喐佢，咁嗰件物件嗰個行，即係嗰個行進嘅方程式就係牛頓第二定律啦 ，F 等於 ma。咁或者你可以將嗰呢條式調一調，就將 m 等於 F 除 a。你喺個實驗入邊度下自己用咗幾多 F， 然之後度下呢件嘢最後表現咗幾多嘅加速度，即係表現咗幾多嘅 acceleration 出嚟，除一除你就計到呢件嘢本身個質量係幾多。而呢個質量咧，就係、是、一個 inertial mass。咁但係咧，如果你而家唔係用唔係打橫將件嘢拱一拱佢，你係純粹將件嘢擺上個磅嗰度去稱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質量就等於佢嗰、那個嘅係啦，嗰、那個嘅重量除翻上嗰個嘅重力加速度。 咁呢個重力加速度咧，我哋假設我哋可以度得到有，而呢個係唔係因為你推佢，而係由個地球自己吸佢而引起嘅一個嘅俾出嚟個質量計出嚟嘅話咧，就即係可以就係話你用唔同嘅實驗設置，其實你度緊嗰個嘅 mass 都已經有唔同。喺太空上面無重狀態，你基本上只能夠依靠 inertial 嘅方法嚟度佢個 inertial mass。在地球上面呢你就兩種方法都用得。 明白啦，剛才那個呢我相信即係我嘗試再去用一個普及啲嘅方法演繹啦，就係我哋用可以用兩種方法去量度一件事嘅質量。舉例呢而家呢度有一本書喺度啦，咁我呢就托住佢，呢個就係重量嚟㗎嘛。佢唔跌落嚟個原佢跌落嚟個原因係咪因為下面有個地心吸力嗰度。但是如果呢本書我擺咗喺度嘅時候，我推推佢，佢彈去個速度，呢、這個就同佢嗰個 inertial mass 有關。但係當然頭先有好多因素，我哋即係忽略咗。舉個例子，譬如話呢個係咪平面，或者呢本書嗰個順滑嘅情況。但係呢個係兩個唔同去量度嗰件事，即係呢個物體嘅質量嘅方法嚟㗎嘛。 嗯，係。 但是如果是 gravitational mass 是牽涉到呢就是你在地球上哪一個位置嘛。 你的地球怎麼吸去問它的地球怎麼、就是、吸去的程度來去計算它的質量有多少。如果 inertial mass 就是用你自己推它看看現在怎樣對你反應來去計算它自己本身的慣性質量有多大。是來自兩種不同的原理，而這兩種的原理是可以是兩種不同的哲學概念嚟嘅，咁亦都係來自兩種不同科學概念嚟俾出嚟嗰個質量嘅定義咯，咁似乎喺我哋正常世界就唔係好需要 care 佢哋兩者之間嘅分別嘅，但係似乎而家喺反物質世界入邊咧，佢可以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唔同，咁其實都未講曬嘅，咁因為嗰個理論背後我自己即係我唔係專家咧，我都即係講唔到太深，但係我純粹跟翻佢哋報告出嚟嘅結果就係話咧。在反物質的世界裏面如果能夠出現一個咁唔對稱的情況咧，其中個意味就係話會唔會係佢直接能夠影響到就係話咧反物質世界入邊會唔會出萬有斥力的呢一個結果嘅嚇？咁即係以當時嗰個實驗小組嚟去計嘅話，如果喺反物質入邊嗰個嘅重力質量同慣性質量可以咁唔同嘅時候咧。似乎咧就更加唔能夠保證咧，呢一個嘅反物質同正物質之間係可以出現萬有斥力咁嘅樣。咁但係點都好啦，而家咧CERN嗰度係繼續做緊呢個實驗嘅，即係個結果未公布得到，但係如果最後能夠發現到咧，呢一個嘅反物質同正常物質嘅世界係出現萬有斥力，或者原來都一樣係萬有引力嘅話咧，都會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結果，嚟去幫我哋去了解一下反物質世界入邊本身嘅物質行為係點嘅樣。 你講呢個係咪後邊呢條標題嗰個講法就係反物質唔係跌落地嘅，係會升嘅嘛？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反物質喺我哋嘅地球上邊。佢唔單止唔會俾我地球吸咗落去，仲反而俾我地球越推越即係越推越遠嘅話咧，咁就即係話佢係同呢個正常物質出現咗斥力，就唔係引力嚇。咁即係如果係咁話，咁呢個結果就會好得意啦。即係會睇到，即係照計我哋就會可能喺甚至乎宇宙學入邊，亦都會更加多嘅一個新嘅元素去解釋點解個宇宙膨脹添，甚至乎一定會有人去砌呢堆咁嘅理論出嚟嘅。 咁、事實上最初佢哋去即係嘗試去解釋個宇宙膨脹，都係想揾到一個相反於地心吸力或者重力嘅一種現象嚟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即係要補一補咧，就係頭先阿陳振文博士去提到嗰個實驗咧，係相當之近期嘅近嘅事，因為係一日前嘅。呢、這個節目係新得好緊要嘅，我哋做嗰陣時候，即係我哋今晚出街咧，係琴日發生嘅事嚟嘅呢個。 嚇！即係我補充翻個實驗係講緊呢一個嘅將反物質通過呢個 double slit 呢個雙縫實驗。而另外我亦都提過另外一個實驗，就係嘗試去度緊呢個反物質係究竟會跌落地定係升上天咧？就係而家呢一刻雙都繼續做緊嘅實驗。咁而先前再度係反物質佢究竟佢係會喺高速嘅時候。 它會表現嗰個嘅重力質量同嗰個嘅慣性質量會唔會有唔同咧？呢個實驗本身就六年前係已經有人做咗出嚟噶啦嚇。 嗱，而家我 quote 呢篇文都係2013年4月30日嘅，但係嗰個係疑問嚟嘅，嗰個冇一個結論嘅 嚇。係。 不過我相信咧，我聽到你咁講咧，呢個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一個實驗，同埋涉及到呢個引力嗰個本質咧。如果將來有答案嘅話咧，呢個係一個諾貝爾級數嘅。研究項目嚟， 冇錯，即係我哋好希望能夠發現呢一個正物質同反物質世界會有少少嘅，即係會有一啲好獨特嘅唔對稱喺度。即係只要佢哋有少少嘅，即係等於就係話我哋嘅世界同鏡入邊嘅世界，如果我哋發現到有一啲嘢係唔對稱嘅話咧，其實就好大發現嚟嘅，甚至乎即係去幫我哋分別到邊個先係真實世界啦。即係你要講得誇張少少。 咁可能我哋呢個唔係真係世界咧， 係啊，有人係啊，你可以咁講嘅。 好，我哋第一次要結束，我哋第二次再翻嚟啊。